不明物体，潜艇船身受损，潜艇内人员擦伤，潜艇的核动力装置冇受影响。美军将会就事件进行调查，并且评估潜艇受损程度。目前康涅狄格号正是驶往关岛接受进一步检查。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十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17.7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在狮子山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之下，华南沿岸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维持。广东沿岸正是受到大雨和狂风影响，海亦都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此外，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在今晚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要保持警惕，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在过去一小时，华南岛和昂坪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9和6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5和86公里。预测本港吹偏东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大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六至到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三号强风信号以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山泥倾泻警告亦都是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89点，升85点，总成交金额44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6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3点，升1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0.8系升9.4，恒生中国企业88.88升7.6，阿里巴巴152.4升5.1，美团254元升3.2，盈富基金25.42升6仙，中国平安57元系升7毫，瑞星科技31.45跌5.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6，英镑10.603，瑞士法郎8.381，澳元5.697，加元6.206，新西兰元5.41，欧元8.997。每百日元对港元6.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51。日经平均指数报28,290点，升612点。港金现价报16,3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8.47美元，卖出1,75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同你跟進翻多宗嘅交通意外啊、壞車啊、水浸啊，影響到路面擠塞㗎。咁先講翻港島區紅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堅尼地道嘅中線有壞車阻路啦，咁影響到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環方向左轉去紅棉路咧就擠塞，龍尾排到去軍器廠街啊。就是紅棉路上行方向近住堅尼地道中線有壞車啦，咁影響到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環方向左轉去紅棉路咧就擠塞，咁車龍咧排到去軍器廠街。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嶺段去翻沙田方向，近住六合村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嶺段啦，近住六合村來回方向都係擠塞噶，咁揸車朋友留意啦，就喺大埔公路啦，近住六合村，咁而家來回方向啦，交通都係擠塞。咁另外啦，七行道南去紅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出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果欄。 漆咸道南去红磡方向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较早前观塘嘅开源道回旋处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咧就车多，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噶，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咯，龙尾就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喺观塘码头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意外就清理好，龙尾就喺观塘码头。咁另外由于受水浸影响啦，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去翻启祥道的支路咧，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九巴路线13号 X、213X 同埋224X 咧都要改道行驶。咁由于呢一个水浸关系啦，咁影响到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翻去启德隧道嘅管道中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货仓。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丽城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天富海湾。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美松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意，避免意外发生。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係差唔到南去红磡啊，理工大学有意外啦。咁较早前都讲过啦，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面对住十八军嘅攻势，国民党谂住用尖锥战术反击。听个名好似好厉害，但是有没有实质作用呢？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你好，我是刘善仪。曾经有一段时间，二台好流行将主持人的名字加入节目名里面，我就曾经主持过一个节目叫做《为善聚落》，善就当然是刘善仪的善字啦。现在 Radio 2有一个节目名字改得挺好的，就是下午3点至5点的三五成群。 我是方子豪啊，多谢你啊，刘善仪。三成群呢个名咧，其实系波成帮我哋改噶，希望咧我天仪同埋阿摄咧可以同听众打成一片，节目咧越嚟越多人听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是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的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定。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在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差啲咩你自己知啦。 的对象和机会，但偏偏爱不来，当中是没有爱的火花，还是因为根本放不下前度呢？爱情的课题有很多，今次 Gladys 就想探讨一下爱情的矛盾位。 真的不爱你，明明正在爱你。 作曲苏道志、李靖君，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苏道志。上榜三星期，上升七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李靖君《差一些什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吃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好，早晨啊！大雨旁来呢个星期五嘅早上，我系风骚爆人梁嘅张， 我系三号风球强风锐。 早晨，早晨，我今日化身， 你系咪暴雨强啊？ 唔系，我系化身关心妍嘅细佬关心强。 关心 大雨，小心啲啊！ 冇错冇错，呢、這个真系非常之好吓，因为今天咧好大雨啦。第一，三号强风信号悬挂，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悬挂，山泥倾泻警告信号亦都悬挂。 呢个叫山泥倾泻强啊嘛？ 冇错，系听你成个人个肚嘘一声，都冧咗落嚟咁样，系嘛？危楼强叫危楼强吓。咁啊，今朝咧无论揸车吓或者行路嘅。等巴士嘅，我见到好多人企喺等巴士咯。我相信今朝呢个巴士站或者咩咯，等一阵已经湿晒。 所有嘅小朋友，我觉得我真系向你哋致敬。 冇错， 因为咧佢哋翻学真系好阴公，一个二个咧都揼到真系 湿晒， 即系湿水鸭仔咁样。系啊，即系鸭仔嚟形容啊。但系仍然继续咧就要翻学啊吓。 除咗今日幼稚园就休学嘅，即系今日就唔使翻嘅。但系小学以上都系要翻。总之大家就小心小心吓。一到十点钟之后咧，我哋嘅 Radio Two， 无论系任何嘅天气，我哋都喺呢度陪住你。有史鄧強啦，有靓女追啦， 哇咁都讲得出。 仲有小弟。 梁博士 小张张星期五早晨，我们是张牌子。 根本不需担心这世间怎想你，其实我说你已经够完美。前人每次刻意地回避，明白你眼里竟有预期。我很清楚世间终于有天期望你信我，我总有道理。无人会这一世暂远地，如若想飞，更不可泄气。全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 今年吹呢一个偏东嘅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大雨同埋雷暴。任何嘅天气，张柏芝嘅呢个歌曲陪住你走住我哋三个风骚范围咁样。星期一至五十点到一点钟，今天星期五记得有点唱时间。 你知不知我可供给你一些朝气？回望我每次也总看着你。全凭爱，最苦也是甜美。凡事可不可一起处理？全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气。 舍不弃。 张柏芝嘅任何天气之后咧，阿马士强咧，马士强 系啊，因为头先我同佢讲， 点解我第一叫你做马士强？ 我就话呢一首歌好好听，咁佢真系佢就我都好想录翻一只咁样。 系啦，咁我就帮佢改埋。 张柏芝有任何天气， 喂，你可以鼓励我啫。 马士强嗰只叫任， 鼓励你啊。 系啦，你嗰个叫任何怨气啊，系冇错，啱晒你。 无论有任何怨气。 都是因为马士强而起嘅、 哎， 我啊今朝啊玩咗心理测验啊，嗰、那个心理测验系咁样嘅，喺网上睇到嘅，佢就有个公仔，咁你一定玩过啦。你望落呢个公仔，你睇到男人先定系女人先咧？ 明白。 因为那个公仔咧系有男人嘅面孔， 系 隐藏住另外一个女仔面孔咁样嘅。咁我睇到个男，我觉得系个男人啦，即、系我睇到男嘅先啦。咁答案系咁啦。咁总之咧就话，如果阿Y玩嘅，佢睇到女仔先有个答案啦。阿Y玩佢睇到男仔先有个答案，即系咁啦。咁而我系男仔，我睇。一个男仔样，佢嘅答案就话：最近咧，你一个工作男伙伴一定俾好多压力你，话令你好不安啊！我马上就谂起你啦， 点解要系我啊？ 我有几多个工作 男伙伴？ 系啦，我有几多个男伙伴啫？ 除非你唔系男人啦、啊， 攞嚟睇睇， 我睇下， 攞个睇， 攞个身份证睇，咁咯，唔好笑啫。 咁你唔俾佢玩？ 我点俾你玩啫？你而家自己上网睇咯。 O K 啊，即系睇下你系睇到男先定女先。 系 咁，如果女仔睇到男仔嘅咧，譬如你，我睇到男仔就一个伙伴，令我好不安啦。但如果女仔譬如约玩咧，睇到男仔咧，就最近佢有一个心仪嘅对象系男性嘅对象，哦、类似咁样啦。不过呢心理测玩下就算啦。嗱、今朝天气不稳定嘅，咁啊而家又多一个啦。我哋嘅天气板咧今日咧好热闹啊。三号强风信号啦，第一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警告有效到今日12点钟，山嚟傾瀉警告，所以你行近嗰啲山邊咧，大家真係 小心啲。 住喺山邊又要小心啲、 明白。咁啊，當然啦，天氣唔係咁好啦，咁所以其實大家個心情仍然可以開心嘅。 冇錯。 今日咧，我哋準備咗有好多嘅啲節目內容咧，希望可以陪住大家三個鐘。我覺得喺咁嘅天氣嘅話，講一啲好不可思議嘅故事， 冇錯， 係特別有氣氛。 尤其是加埋阿張德強講咧， 熄埋啲燈， 冇錯， 拉埋窗簾。 係啦。如果我想講一個唔得人驚嘅鬼故，我就交俾你啦。 唔系啊， 你觉得 唔得人惊，同埋唔系好明嘅古仔啊， 唔得人惊，终结啦，系嘛？ 听完咩啊？我哋上次啊，各位朋友讲戏院鬼故啊，佢话拉嗰个幕。拉唔嚟拉佢入咗去出唔翻嚟都好惊，佢喺边个后边嗰幕。 系 其实两位咧惊唔惊？我投诉你咧， 唔惊、啊、 我绝对想你投诉我。 系啊， 我俾埋个身份证你投诉。 如果大家觉得你嘅投诉系成立嘅，我冇说好讲。 冇错，仲有一次我哋讲坟场，佢话揾烧肉喂只狗都系鬼故。 同埋佢话 嗰只狗系咪鬼嚟咧？系鬼狗啊嗰只。 同埋佢话佢要去拜山嘅时候咧，佢就会即系咩啊？烧鞭炮啊！ 烧 啲系 有 烧炮仗，仲有咩咁？咁有几惊咧？ 同埋喺坟场可以烧炮仗嘅咩？ 有， 可以喺国内系啊。 哦，你讲系国内。 其实香港都有 坟场烧炮仗。 你唔系喺坟场，有啲人咧，其实好可能嘅就屋企会比较系即系大啲嘅坟头啊， 个 墓园啊咁样咧，都系有嘅。有两样嘢嘅，到最后尾走嘅时候嘅话咧，你一定系要将嗰啲叫咩啊梯前 杀嘅， 系啦。点解会咁样咧？因为听闻嘅时候，我唔知系咪。各处乡村啊，我哋客家人嘅话咧，就叫做如果你杀到有几咁远嘅话咧，最好嗰啲佢系飘到有咁远得咁远，你嘅地咧就可以买到咁远，唔系，而系你嘅地可以买到咁远，咁你就可以咧安居乐业啦。咁但系做最后尾嘅时候咧，就执好晒所有嘅嘢，整好晒所有嘅嘢，系真系会烧炮仗嘅。 真 系， 其实烧炮仗嘅意思系咩咧？ 其实就是那些咁嘅事做晒啦。 系啊，你而家就 通知我哋走啦，或者系通知周围嗰啲咧，啲飘飘我哋 拜拜啦， 咁 样 系啦，系咁嘅意思。 你每日做完节目，使唔使烧下炮仗？ 我要噶，系啊。 我喺个心里边日日烧， 日日都烧炮仗，系咪？好嘢，又唔使见到你两个咧。 攞你个炮仗出嚟，你嗰个炮仗太细，我嘅 湿 咗啊！ 今日 系啊，今日湿咗， 又点会响咧？ 落雨啊，湿咗啦，我检查过。 今日见到马思强坐喺度，我问你有冇湿啊？佢话湿晒啊，咁样咁我唔紧要啦，攞你个炮仗出嚟，点一点咧就会旺旺场咁 样咯。OK， 我相信今朝咧好多人翻工都系呢个问题，就系、是、翻到公司湿晒。我真系见到好多人行入嚟广播大厦咧湿晒。 我啲同事都系， 但系佢系揸遮嘅，个个都有遮过，唔系冇遮嘅， 个个一样。 咁你呢个情况其实基本上就算你有揸遮都系冇用嘅，因为你会发觉嘅就系啲雨系四方八面咁样冚埋嚟啊， 系啊， 因为好大风。 所以如果你有準備啲咧，最好帶啲濕乾衫，帶濕衫，但係濕乾衫咧，咁你濕完之後翻嚟咧，你換咗，因為你坐八個鐘頭冷氣間，好容易病。 我見到有同事好醒咯，今日咧基本上你見到佢著曬雨衣， 嗯， 係啦，跟住就再擔遮，咁跟住就再著埋水鞋，咁就真係百萬無一失啦， 係 啊，滴水不漏啦，呢個所謂叫做。 其實今日如果你真係要翻工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咧，哇！而家又多咗啲報告，咁咧你應該著拖鞋，或者著雨靴啦咁樣。 雨靴好啲， 少啲人著雨靴啦。點解你覺得？ 女仔好多著啊！ 女仔好靚啊！水鞋 係係 綠色啊，拖鞋危險啊！你甩咗啊，跣腳咁真係唔好著拖鞋。 OK， 係啦係啦。咁你有冇雨靴㗎？ 拖鞋你可以擺喺你自己個 office， 你翻到嚟嘅時候咧，晾乾嘅時間你就最好就係著呢一個拖鞋，咁你跟住先著翻。 冇錯， 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知。 拖鞋個樣好似， 但 係 我 未見過呢啲情況。 我諗緊啊，史蒂芬如果著對嗰啲 Q 嘅粉紅色嘅雨靴會點樣樣？我腦裏邊 嗱， 突然之間。 粉紅色嘅乳香冇啦，兩個粉紅色嘅膠袋我有準備扎住只腳。 我亦有，係 咩話？你有兩個粉紅色膠袋， 扎住個腳啫嘛。但係好危險嘅喎，因為好跣喎。 係啊，係 啊，唔好就係，因為有大家唔好學。 有啲叫鞋套噶嘛。 係啊， 鞋套一時咧就係某啲學校，你啲家長啊嘉賓入去咧，佢要揾個鞋套套住個腳嘅，一驚你踩污糟咁啊啱嘅，衞生問題咁咯。 係點樣都好啦，喺我哋講緊呢啲嘅情況之後，覺得係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咧，亦都係生效啦。 啱生效， 所以大家咧真係要小心。不過我係發覺啲雨係好似由琴晚開始係 冇停 過， 喺 邊度嚟嘅？你有時有冇諗過呢一樣嘢㗎？ 可能老天爺唔開心啊！ 唔會， 老天爺話我哋天氣太熱，俾啲水我哋洗翻乾。 係啊。你要乐观啲咁流啦， 系 寒露啦，开始凉噶啦啲天气。不过最紧要唔好打风吓， 保重身体。 一煲啖汤俾两位饮， 唔使 汤米汤系嘛，比较孟婆汤。 我真系毒药，孟婆汤你应该饮唔少啊。 晨曦细雨，丛林在这大地，人孤孤单单躲避，转身刹那。在这熟悉的路旁，察觉身后路人是你，如一套戏，重复在这旧地，而彼此不知怎预备，一些叹气，跟一串慰问，我随便说一些赞美。为何你眼光年月未变，思忆怎么要再返旧年，你说要走的一晚，连绵夜雨也似这天，总要在雨天逃避某段从前，促使这样遇见，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在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没再见。而一个我，延迟渐觉乏味。人不知怎么躲避，终于看见在这熟悉的路旁，那个他静静凝望你，而一个你从离别这旧地，临走的一刻亲近地，轻轻送多真挚慰问，犹如逝去当天雨气。为何你眼光年月未变，思忆怎么要再返旧年？ 黎明的版本。 你说要走的一晚，连绵夜雨也似这天。 分手总要在雨天，10:29听紧第二台。 要在雨天逃避某段从前，但 今日啲特别报告要生仔咁样，又多啲啦吓。三号强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山泥倾泻、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好，十点半先听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风 show， 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香港2030加最新报告，估算香港由2019至2048年短缺大约3000公顷土地，较2016年推算的1200公顷土地短缺增加 1.5 倍。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引述意见指，早前估计太保守，低估未来发展需要。他在记者会表示，最新评估涉及多项考虑，包括改善居住空间、提升人均居住面积，并且由于创科用地需求增加，提高政府机构和社会设施用地以及预留空间，以应付不可预知的情况。他說中長期土地供應達到4100公頃，當局有信心能夠覓得足夠土地應付短缺，大部分土地潛在供應來自交椅洲人工島和北部都會區。發展局說在未來十年已經覓得大約350公頃土地，可建大約33萬個公營房屋單位，可滿足未來十年大約30萬個公營房屋單位需求。至於私營房屋，當局指未來十年準備大約170公頃土地，興建大約10萬個私營房屋單位，包括來自新發展區、政府賣地和港鐵。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北部都會區並非全新項目，當中包括古洞、上水及洪水橋發展，她形容是提供更整全的規劃，希望加快進行，但是當中涉及收地程序、基建和建屋等，希望能夠精簡行政程序和工作流程等，相信用20年時間發展是務實的時間表，如果一切順利可以做得更快。他在本台英文台節目施政報告對談表示，在2007年出任發展局局長時提出發展古洞，遇到不少問題和反對，亦都遇到立法會拉布、收地賠償問題和抗議等，但在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之下，確保愛國者治港，他希望在這個正面的環境之下推展計劃。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將軍批評美國等少數國家罔顧事實，在涉疆、涉藏、涉港問題上編造謊言，對中國進行無理指責，借人權干涉中國內政，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反對，嚴正拒絕。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十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17.7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在狮子山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之下，华南沿岸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维持。广东沿岸正是受到大雨和狂风影响，海亦都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此外，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在今晚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要保持警惕，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在过去一小时，华南岛和昂坪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9和6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5和86公里。 预测本港吹偏东强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大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六至到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三号强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69点，升70点，总成交金额62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8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0点，升1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2.6系升11蚊，阿里巴巴153蚊升5.7，恒生中国企业88.96升8.4，美团255蚊升4.2，盈富基金25.44升8仙，中国平安57.25系升9.5，瑞星科技31.9跌4.65，小米集团21.15系跌2毫。药明生物114.3跌4.7，李宁80蚊，啱啱转咗，李宁系报80.05系跌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6，日元111.87，瑞士法郎0.929，加元1.254，人民币6.449，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兑美元0.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8,275点，系升597点。港金现价报16,30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67美元，卖出1,760.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啊、水浸啊、冧棚架咁样嘅事件先啦。先讲咧就系九龙湾嘅启祥道，因为有水浸，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嘅车咧，而家不能够转入去启祥道啊，咁影响到一大车多。受影响嘅九巴路线13X、213X 同埋224X 咧，需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要留意啦。重复多次啊，就系因为咧有水浸嘅关系，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通去启祥道嘅支路咧，唯一行车线系封。一带是车多。至于在港岛区跑马地的落活道近住比华利山因为有棚架倒塌的，这一段路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落山方向比较挤塞，车龙去到落桃园。就是跑马地的落活道近住比华利山因为有棚架倒塌，来回方向是全线封闭，落山方向比较挤塞，车龙去到落桃园。咁喺葵涌道去翻尖沙咀方向，上去呈祥道嘅支路，近住清丽苑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系葵涌道去尖沙咀，上翻去呈祥道嘅支路，近住清丽苑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咁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入口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中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大埔公路嘅沙田岭段去沙田方向，跟住六合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了。咁呢一段路咧，交通同样都是回复正常噶。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七咸道南去红磡，跟住理工大学呢一段交通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咧，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玛丽医院一带挤塞，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嗰段咧比较挤塞，排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去伟业街嘅支路咧都系车多，排到九龙货仓。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进星工厂大厦嗰段咧仲系行车缓慢，排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好长啦，仍然都排到去天富海湾。咁部分地区落紧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你哋好啊，我是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嘅就系健康。多啲行路，扭下擰下，揈下腳，揈下手，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懶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 放手快活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参奏。 虽然我呢年我系中四啊，我终于赢到呢个青协英文嘅演讲比赛，我其实我由中一已经开始参加。 所以话成功需苦干，想认识多啲顾天赐，记得留意收听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学界参奏。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陈玉林， 学界总动员舒怡会带大家去探访吹紧呢一段咁好听乐章嘅河东中学口琴队。 曾比特今次带咗酒瓶兰嚟打气， 酒瓶兰咧寓意一种自在嘅状态啦。咁我知咧，你成日都好容易好紧张啦。咁希望你喺工作嘅时间咧，无论遇到啲咩困难都好啦，都可以坦然去面对所有嘢吓，咁就唔使惊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三成群一齐听下属于 Lina 何嘉欣嘅展翅故事。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咗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喺纪念花园或者喺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嘅心愿，将美好嘅环境留俾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嘅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住喺香港呢个地方耐咗咧，即系嗰个除咗系当屋企之外咧，仲有一种香港人嗰种特质咧。咁今日睇到讨论区咧，佢话咧，就算喺第二度住咧，仍然咧有一种感觉上系好香港嘅，即系佢本地人咧系唔会咁嘅。例如搣唔甩嘅，第一 味啊， 系啦，佢话佢总系觉得咧浸水喉流出嚟水咧系要煲过先饮得嘅，咁但好多地方已经唔系噶啦嘛。 系、嗯、啊，欧洲啊，我特别中意咁样， 我都觉得好正，好型啊。 嗯，系啊，一倒出嚟咁样啊， 仲要攞个玻璃杯。 要提一提大家嘅就系，若果你系饮开嘅呢啲叫硬水，咁样咧就要小心啲，因为咧我哋唔惯咧，就会比较容易系会甩头发吓。 哦，系 啦， 我唔惊啊。 咁仲有一样嘢咧，佢话。 香港人咧就好慣咧，嗱佢咁講啫，唔代表有聽緊個個都係啦，就比較急性子啲，包括咧一入 lift 就撳三門咁樣樣，希望快啲可以到達目的地。 咁我個人見到你係會覺得好奇怪嘅，你趕去邊啊？ 做咩咁趕啊？ 叫你一手抽筋， 嗰時有病啊！ 係啦，我試過喺美國咧坐的士咧，咪喺一個路中心，因為要搬行李咧停低咗，我當時個心就好急啦，因為我覺得阻住人哋後邊啲車，我就好心急咁 猛拧猛拧， 系咁挫系咁挫咁，个的士司机就话 take it easy，we're not in a rush today，即系话唔使咁急嘅，冇人会嘟嘅。真係冇人嘟嘅，咁原來咧，即係呢樣可能亦都係我哋慣咗咧，個香港生活步伐咧，係成日會覺得，哎呀，唔好阻人啊，唔好阻人啊，咁樣。 但係其實我都唔中意 boot 人噶，係啊，但係有啲人唔好中意 boot 人嘅， 係啊， 聽乜嘢都 boot 噶嘛， 快啲快啲咁， 我識啊，我識一個， 係啊，我係唔會 boot 人嘅，我係會慢慢咁樣等你嘅，即係坐我車嘅話，佢會覺得好猛嘅 ，boot 佢啦，點行？我哋如果佢唔行嘅話，一定前面唔行得啦，你 boot 佢做乜？ 你叫佢自己。带个搬搬啦，搞低个车搬搬， 系我哋自己搞开个 车， 自己 搬 啦。 系啊， 系啦。咁另外咧，佢有一样好得意喎。佢话咧去到第二度咧，即系有啲人写翻啦，成日都想食三文鱼。佢话咧 ，one of 香港人嘅特色咧，唔知好中意鱼生咧，或者寿司咧，好中意食三文鱼咧。 惯咗啊嘛， 会唔会你会唔 会？ 咁我又唔会。 你唔会，我谂唔系个个系嘅。 除非 你 我都中意食。 系，除非你去到嗰个地方，佢嗰啲海鲜好新鲜吓，咁我就会咯。不过仲有另外一样嘢就。好得意嘅，佢哋話咧，我哋好多人咧就會係餐廳，你就會叫人哋嘅啫。喂，唔該你 ，excuse me 咁樣。其實咧，喺外國我就提醒大家係唔需要噶，因為其實人哋係會埋你嘅。你咁樣嘅話，人哋會覺得咧你好冇禮貌嘅， 好扯係咪？ 係真係好扯，即係唔使嘅。人哋會慢慢嚟，即係等你用啲時間睇下咩料，跟住先埋嚟問你，你準備好未啊？我哋可以 take 你個 order 咁樣。 即係都係他條啲咯，其實意思 所有嘅嘢都係他條好多。 同埋仲有一樣嘢就提咧，就話去到第度咧，15% 嘅嗰啲叫 service。charge 啦嚇，係必須嘅，係啦，咁所以就唔好覺得，哎呀，點解要俾多咁多錢啊？咁樣嗱，今日咧11點前，我哋有一位小妹妹變成老妹妹， 係啊，冇錯，有老妹妹日， 好優雅嘅老妹妹， 係啊，今日好犀利啊！ 點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make me a cambric shirt, a deep forest green,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And snow-crested brown, without no sleep or night and words, the child of romance,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Will the clarion call? Tell her to find me an acre of land, a sprinkling of me, parsley, sage.Rosemary and watches the dawn, summer and tears between the salt water and sunsy strands and polishes of gu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reap in a sickle billows blazing.Scarlet battalion,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girls born in the soldiers to kill, and gather it all and to fight for the pillars they long ago forgotte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老妹妹日记，爱的泡面。有一件事，我每个星期都会做一次，不会在朝早做，下午的时分又比较多，而夜晚又相对比较少，大多数是一个人，但是间唔中都会同我另外一半去，每次都非常之满足同埋愉快，就会去超级市场度 shopping 啦。由扣奖准备呢个购物清单开始，未出发先兴奋。比较之下，我比较中意嘅就系下昼揸车去超市，大型超市喺呢一个时候人系比较多比较少嘅，我亦都可以自由咁样去享受呢个买嘢嘅乐趣。因为买屋企嘅食物同埋用品任意一啲，又冇乜罪疚感。推住架购物车，东逛逛，西望望，摸起手度摸下拣下，细读一啲食物嘅标签，不其然会尝试买一啲平时未必会买嘅新产品同埋新货品，量亦比较多，又比较随意。另外，亦都会喜欢趁住营业时间仲剩翻一小时，趁住人少少，根据一早写好嘅清单，照单咁样去搞掂晒，就一次过买晒。买到嘅都系啲必须要补给嘅一啲食物同埋杂货，比较少买一啲无谓嘢。喺食物清单之中，有一样嘢又似乎会经常出现嘅常客，每两三个星期就要补给一次噶啦。喺橱柜里面冇咗佢，总系会觉得空虚同埋唔聚财嘅。我所讲嘅就系泡面同埋杯面啦。虽然从细到大，屋企人都一定会同你讲过，食咁多即食面对身体冇益噶，但系佢又似乎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系必备嘅。唔想煮饭嘅时候，有少少饿，但系又未到食饭嘅时候；工作完翻到屋企太攰嘅时候，宵夜打风落雨天，煲一壶热水冲个杯面，冲个快凉出嚟之后就有得食啦。焗一阵，温度亦都啱啱好。夹一住，呼呼咁样吹几下，跟住就食入口啦。一啖面，再呷一啖味精汤。食杯面又特别需要三扒两拨，宜快不宜慢。由肚饿直至到饱足，唔需要五分钟就搞掂，正好切合我呢一个绰号为心急人上嘅性格啊。唔知道你仲有冇留意呢？经常会出现在一些港式的电视剧集又或者是电影的情节，男朋友加班放工回来又攰又饿，女朋友就会体贴地问肚不肚饿，等我煮碗面给你吃好不好。煮的一定不会是蝦子面、荞麦面，一定是即食面。想到煮个面给你吃的时候，我会想起爷爷和我的深夜泡面时光。小时候屋企系开铺头嘅，每晚都会喺收铺之后喺铺头嗰度同伙计食埋晚饭先至翻屋企。夜晚系唔会有杂粮或者系小食噶，全家人又以爷爷最夜瞓。而间唔中佢觉得肚饿，就会煮个杯面又或者系泡面做宵夜。独孤一味又净系煮嗰、那个得一个字咁嗰个咩面呢？滚起之后嘅话，佢就会打个蛋落去再煮一阵，然后再放啲葱花。之后爷爷会夹少少，唔系太多嘅，放喺一个万寿无疆嘅碗嗰度俾我食。两爷孙喺一啲寒冷深夜共享一个泡面，感受到唔止嘅就系泡面嘅温度，亦有家人爱锡嘅亲情同埋温暖。爷爷虽然已经离开咗我好耐好耐，但系每当喺深夜食泡面，我仲系沿用呢一种嘅方法，加个蛋同啲葱花，我觉得系人间美食。食的是爷爷和我的童年回忆。所以说食物和人的回忆是有密切的联系的，医饱个肚也都疗愈你的心。例如说妈妈的菜式是养成日后你食嘢口味的基础，你总有一两样是特别喜欢的小菜让你感到家的味道。我又特别喜欢在秋天的时候行过一些屋邨，傍晚时候你经过的时候会闻到一些西洋菜汤。想象一个瓦煲，

食面，我永远永远冇试过，系啊，因为我未见过我爷爷。 系啊，头先我都问阿小强见过阿爷未，佢未见过， 报梦都唔肯报俾我。 系咪因为你 今晚希望可以见到你？ 阿爷好早走定系你定系点啊？ 好早走，好早走咗。 你系嘛？ 系啊，可能系佢出世就走啦。 一见又酸个样，就 系啊。 希望可以即系为大家都可以即系带翻嚟一啲嘅回忆啦。 系啊，特别呢啲天气夜晚正温 暖。你觉唔觉得我系啊？同你一路写嗰阵一路好。 暖在心啊， 系啊， 希望大家今天都开开心心嘅。好，廿五度气温啊，相对湿度93%，十一点钟啦，我哋先听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我哋嘅不可思议。 美国等少数国家关心中国人权系假，破坏中国发展稳定系真。佢又强调要维护公平正义，而唔系搞以强凌弱。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11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20公里，即是北纬17.8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在狮子山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之下，华南沿岸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下午至今晚晚间维持。广东沿岸正是持续受到广泛的大雨和狂风影响，海面亦都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此外，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要保持警惕，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在过去一小时，华南岛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3和6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0和94公里。预测本港吹偏东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大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朝早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三号强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4点，升43点，总成交金额74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0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8点，升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3蚊，升11.6；阿里巴巴153.3，升6蚊。美团255.6，升4.8；恒生中国企业88.76，升6.4；盈富基金25.4，升4仙；中国平安57.5，升1.2；药明生物112.8，跌6.2；李宁79.1，跌6.85；东岳集团15.54，跌4.51；瑞星科技32.1，跌4.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6，英镑10.6，瑞士法郎8.383，澳元5.698，加元6.209，新西兰元5.406，欧元8.997。每百日元对港元6.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36。日经平均指数报28,275点，升597点。港金现价报16,30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91美元，卖出1,7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跑马地嘅乐活道啦。 近住比華利山由於有棚架倒塌，咁呢一段路嘅來回方向需要全線封閉，咁駕駛人士咧請考慮改行大坑道或者係南塘道啊。咁重複多次啦，就係、是、跑馬地嘅樂活道來回方向啦，近住比華利山一段咧受棚架倒塌影響，需要全線封閉啦。咁而家樂活道來回方向近住比華利山一帶咧就比較擠塞，咁揸車朋友咧請改行大坑道啦，或者係南塘道。在九龙啦，西九龙公路即是三号干线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转翻去泥翔道嘅支路，由于受塌树影响，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啊。西九龙公路即是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去泥翔道嘅支路受塌树影响，咁影响到而家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海泥村。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上返呈祥道的支路，近住清丽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上呈祥道的支路啊，一带都系车多。咁另外较早前啦，启德隧道咧受水浸影响需要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通往启祥道的支路啊，而家全线解封。咁九巴十三号 X 啦、213X 同埋224咧都行翻原有路线。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车龙就在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今日大厦外墙装咗只吊船。等我一阵放饭上去望下风景先， 千祈唔好啊！喺吊船上面做嘢属于高风险工序，一定要做妥安全措施先好上去。操作吊船嘅工友必须年满18岁，仲要接受咗认可嘅安全训练。 讲下笑啫，我知道除咗要确保吊船已经由合资格嘅检验员测试同埋检验好，有齐证书之外，仲要在每日开工之前由合资格人士检查吊船和上面的所有钢丝缆索，确保是在安全操作的状况，以及在吊船上当眼处展示中英文安全告示，注明安全操作负荷和每次最多可以载几多人，万一超载可能会连人带船跌下去的。 你识惊就好啦，上吊船之前必须佩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包括安全帽、连帽带、全身式安全带，而安全带要用防舵扣扣稳在独立救生绳上面，而独立救生绳就要连接到经检测的系稳点，例如羊眼圈。 知道安全是救命啊嘛！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轻松退休，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的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1年12月31日。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 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十一点十四分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好多嘅特别警告，三号强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嘅。而喺呢一个星期五十一点后，我哋就会有不可思议马冧强， 关佢咩事啊？ 搵啲嘢讲下啫。有个人啊，听众啊，我觉得马小强咧俾你踩，佢好开心啊！其实佢应该系出翻钱俾我哋嘅。佢觉得你咧系而家越踩越开心嗰啲人，即系话你。 我仲想写张票俾你哋啊！ 多谢。 轮廓通通都不重要，至少一起可靠依。世界循环满气太可怜，日日桥断伤。 我思议，系咪好得人惊啊？惊唔惊啊？ 好大雨，好惊！ 你试下讲下，你试下讲下，但系惊唔惊？ 不可思议！ 哇，好惊啊！ 马小强啊！ 马小强、啊、 有曱甴啦！ 系啊，嚟啦！ 喂，讲嘢啊！喂，其实咧系讲开咧就我哋琴日喺度讨论，今日讲啲咩好？咁咧就系咪阿李丽蕊提出嘅？ 我提出嘅。 咁就话有两个字咧，网上浪漫有啲人攞嚟讲嘅，就系叫 结婚 戒。 结婚都好得人惊，你唔觉得结婚好恐怖？ 坟墓啊嘛， 系啊。 咁但系咧，讲嘅就系结界。咁结界咧就系一啲嘅地区咧，可能咧就好似一个百慕达咁样。如果大家记得百慕达三个神秘三个啦，咁样样。咁啊入咗去之后咧就出唔翻嚟，或者有啲人入咗去之后咧，可能好耐之后先出翻嚟。问过佢去边咧， 做咩嚟笑？ 讲唔出咯， 讲唔出噶， 同埋喺同一 个 地方就兜兜转转，兜兜转转咯。又或者嘅就系透过嗰个结界嘅嗰、那个围墙啦，所谓叫做 一个透视墙。 系啦，一个透视墙啦、嗯，你望到对面啫，你嗌，但系对面系听唔到嘅、嗯，就好似你觉得你入咗一个二度空间咁样。 几无助啊， 吓！唔系啊，我成日嗌你，你都听唔到我。 系啊，唔单止嗌你。在你面前你都当看我不到。 是啊。 你是不是入了 结 界？其实。 你是叫结界强还是叫男界强定女界强 呢？是啦、啊、其实你说真的讲开结界这一样东西有一个地方啊都有为即是有个名字叫做即是称为 香 港的白 慕 达。 没错这个就叫 西 贡啦。咁睇返啲旧嘅新闻呢大约是14年前呢。有一位嘅警队嘅反黑组休班探员其实网上嘅新闻嚟嘅，唔系我作噶吓，呢、這个真系新闻嚟嘅。一个叫姓丁嘅先生吓，咁喺西贡北潭涌郊野公园嗰度行山嘅一个人，期间咧曾经打过呢一个999热线报警，话自己迷路，咁唔出奇啊，就算警察都可能会迷路，行唔惯山系咪？你慢慢进就知啦。咁但系今次嘅迷路咧，从此咧就再揾唔翻佢。一路都揾唔翻啦！當時好多人覺得奇怪嘅地方就係咧，佢迷路期間曾經有兩次打呢一個999求救。第一次咧，佢講幾組不明嘅數字，咩西貢586啊、487040、等等等等啦，講咗啲數字啦，係啦係啦。但係咧公開咗之後咧，好多人試圖去揾出個意思。最初係啦，好似阿於華仔係咪坐標咧咁嗱，最後都揾唔到個答案，即都唔明呢啲數字代表啲咩嘅。咁啊，由於嗰陣時咧，嗰個接收信號唔好啊，第二次求救嘅時候咧，接線人員聽到佢嘅語氣係斷斷續續，同埋好似好驚惶咁樣樣。最奇怪咧，係通話嘅內容之中咧，佢冇提及自己撞到啲咩事，只係耐唔耐話救命啊，救命啊，跟住就斷咗線。從此咧，丁先生就好似喺人間消失咗咁樣。外界傳佢當時咧，其實唔喺麥理浩徑，原因係咧，可能係迷路，令到佢自己真正喺邊咧，佢都唔清楚。仲有佢嗰日咧，曾經出現過喺一間士多借過電話，可惜個老闆話當時太忙啦，冇留意到佢嘅表情或者係做緊啲乜嘢啦，都冇傾偈，咁所以一路都冇人知道。点解会无端端唔见咗呢个人嘅？就发生咗好多年前啦，西贡一个地方。 唔知道大家其实又会唔会谂过嗬？即系其实好多时候都会有一啲失踪人口，但系咧就一世之后都 揾唔翻， 揾唔翻噶啦，唔知道去咗边噶。 系啊，人间蒸发咁样。 系啊，又唔知道生又唔知道死，即系我成日都喺度谂紧，究竟佢哋喺边度咧？你会唔会谂呢啲嘢？ 我会噶，我有时谂埋啲好无谓嘅嘢噶，就系话啊，去咗边咧？如果我有一日唔见咗，会我去咗边咧？咁样样啊，我觉得几 咩会你去咗边啊？你觉得自己去咗边？ 好无助噶，可能我去 咗啲花丛啊，嗰啲咩林。有花虫嗰啲咧， 哦，我出翻嚟啦！ 哎呀，因为啲花虫已经赶咗出嚟，个结界唔收。 而家唔系花虫，系寄生虫嚟嘅， 冇错。 但我觉得我会睇到自己。 啊，对唔住，讲一样嘢先。天文台啱啱发出红色嘅暴雨警告信号啊！天文台啱啱发出，因为我手机收到嘅，系咁应该系双水最新的某一个新闻台播出嚟。OK， 好 ，OK， 好， 嗯， 继续讲啊。你先讲开咩噶？俾我打断你个话病之前，唔好意思，驳翻你个话病。 唔系我话我喺花丛嗰度出翻嚟。 OK OK， 系啦，我会觉得有时候我会自己睇到自己嘅，我都讲翻 你自己睇到自己，照镜咪睇到自己。 我讲翻个故事啊，都系我都觉得系几有意思嘅、嗯。 你系发梦定系咩？ 真 实系 真事嚟嘅，系几年前，我谂系五六年前咧。在廣州有個朋友，他專係佢喺英國翻嚟嘅，佢係學嗰啲音樂劇嘅，咁然喺廣州亦都教一啲小朋友英語音樂劇。咁佢每年暑假咧都會做一啲團，做一啲帶啲小朋友去英國倫敦一啲近郊嘅學校。通常嗰啲學校都100多年噶啦，有埋宿舍啊，有曬草皮好靚嘅，咁就去教佢哋兩個禮拜。由七月尾去，咁然後八月中翻咧，因為佢哋又要開學啊嘛，就要去嗰度學音樂歌劇，英文嘅， 唱音樂劇， 係啦。咁啲小朋友家長都覺得好開心嘅，因為第一，佢啲小朋友有啲係真係完全唔識英文嘅嚇，咁亦都想佢哋去英國嗰度睇下人哋嗰啲文化傳統。咁就去啦。咁嗰啲小朋友，嗱，我熄咗你個。 唔系我系小张张确你啊，我冇确你啊，今日 我手发，你睇佢样几冇错， 我 好冤枉， 佢有乜嘢就冤枉我。 我一播只歌俾你听，叫《没有无缘无故的确》 去到啦，咁嗰啲小朋友由五六岁去到十二三岁，男仔多女仔少，咁因为你知啦，国内小朋友去到英国嗰啲地方，佢哋好开心，周围跑，周围成。咁其实住嘅地方同埋我哋每一日去嗰个 hall 度咧，都有一段路嘅，系一个大嘅草坯。咁你知啦，呢啲地方夜晚冇灯嘅，黑掹掹嘅。遇事者又玩玩玩，大家好开心。因为我同啲男仔一间房嘅，啊几个男仔。 系你嘅故事嚟啊？ 佢见到自己啊嘛，咁梗系佢都要喺度啦。 我嘅故事嚟嘅。咁就好正常啦，大家玩得好开心。然后去到 last 差唔多临尾啦。佢啲家長咧，如果想嚟倫敦睇下啲小朋友，兩個禮拜之後原來可以唱歌劇咧，你就可以飛過嚟，大家一齊欣賞佢哋，哇！佢玩得好開心，佢真係唱咗首歌，咁啲家長又好感動。哦，原來我仔以前又唔出聲唔睬人嘅，而家成首歌唱曬啦。 以上所講嘅嘢，完全係同佢個見到自己係無關噶。 呢個係一個 引子，但係你個 foreplay 太長啦。 OK， 得未啊？ 到啦， 到啦，你啦，系嘛？ 系啦 ，OK， 去到 准备好 最后一日啦，大家有一个结业礼，都叫啲小朋友你带一套正装嚟，正装就系恤衫啊、西裤仔啊、西装仔啊，或者一条呔啊，咁大家一齐影一张集体相嘅，咁啊，大家都好开心。咁而我身为一个帮手嘅老师咧，我都带一套西装去，西装领呔白恤衫，咁个个都系咁好开心。咁然后。当晚是我好记得八月十六号，第二日早上五点钟机就要走啦。第一嗰日搞咗个 party， 好开心，哈哈哈咁样样。去到夜晚嗱，听日早机啊，大家全部翻房。 我几时开始听先啱？ 而家开始啊。 哦、OK。 使唔使我再由头讲一次？ 都好、啊。 嚟 去到。 佢做咗好多次，好开心。嚟，继续 系好开心啊嘛！咁佢哋啊嗱，大家听日早啲瞓啊，因为你啲细路仔啦，听日走，今日梗系癫 啦。听五点钟机，咁跟住点啊？发生咩事？我真系冇 patience， 因为你已经讲咗五分钟一啲冇话。 Calm down。嗱，大家瞓觉啦。OK， 点好晒人，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齐啦嘛，熄灯，熄晒灯。突然间我夜晚两点几挂住听朝机，瞓得唔系几好，我又起身，因为我听到走廊嗰啲声，有啲僆仔喺度走嚟走去，喺度仲喺度喧哗嗰啲声。啊，我话边个仲唔瞓呢？出去睇下，冇人、啊。跟住冇几耐，我又翻入去准备瞓啦，又听到开门声，我一睇，原系我嗰个教唱歌嘅朋友。你都听到啊？我话系啊，你又听到啊？系啊，走咗几次，有男仔有女仔，哇，好夜咯、啊！ 咁系咪真系有细路仔跑完，知老师出嚟嘅即刻缩翻入瞓？ 唔知嗱，你去睇下你间房啲小朋友瞓晒未？我又去我嗰度睇下，开唔开门？一、二、三，咦？ 全部喺晒度， 少咗个， 啊，少咗个， 少咗个，好惊啦！喂，因为听朝走啦，唔可以咩啊？即刻话俾佢听，喂，点啊？少咗个、啊，咁点啊？大家都好惊，不如去翻个 hall 嗰度睇下咧。又要行一段路，攞支电筒跑过去啦。一个草地嚟噶，跑跑跑跑，嗰度全部闩晒锁晒，我哋自己有锁匙开开。 如果你哋都要开锁先开到，佢点会走喺嗰度咧？ 唔知啊，周围都要揾噶啦。即系唯一佢哋即系 A 对 B，B 对 A， 但系我估佢唔会走得远。去到嗰度，咦冇人喎、啊，点搞咧？翻去啦，但系唔系，你听朝五点机，如果你依家数唔晒，点交代啊？我再数一、二、三都系冇，唔得啦。每间房 应该几多个人啊？ 四个咯，四个小朋友加我一个咯，我嗰个少咗一个，我拍醒一个，叫做嗰、那个房嘅组长啦。我话你见唔见啊？陈大文啊？睡眼惺忪，唔见喎，点搞啊？全部开灯，因为我好紧张啊，因为人哋嘅细仔嚟嘅，开晒灯，周围都冇，唔系啦，叫晒所有小朋友周围去洗衣房，因为下边有个洗衣房，有啲洗衣机喺度嘅， 全部嗰啲蛋雞，周圍睇沖涼房、廁所乜都冇，搞到搞搞下三點幾啦。咁點啊？再翻去抄清楚啦，然後開始有啲小朋友好驚喺度喊，因為唔知道發生咩事，咁冇咗個哥哥， 唔見咗個陳大文。 係啊，咁點咧？即刻，因為如果呢啲唔見小朋友咧，喺英國咧，我諗你會知道啦，都幾麻煩嚇。 邊度都麻煩。 係啊，特別佢啲細路仔未成年嗰啲啊，再周圍揾都係冇。後來點算咧？我話不如準備執嘢走咯。 吓、啊、走点走啊？你 唔系执定嘢先啊？有啲准备要出机场啊，唔、哦、可以即系成件事咁搞啊嘛。执嘢，我打开衣柜，个细路仔踎咗喺里边，着咗我套西装，踎咗喺里边。 点解啊？ 我拍醒佢，因为我唔想太恐怖嘅成件事。我话你系咪匿喺度瞓着咗啊？佢话佢反而叫翻我，陈大文，你做乜嘢嗌我啊？你仲唔瞓？ 即系叫翻自己个名 字。系啊，佢就系我，我就系佢。跟住我即刻，得，你出嚟啦，出嚟啦。然后我即刻通知我朋友，朋友话好，我带佢去冲凉房淋下佢。淋醒咗啦，佢好啲啦。然后咧，佢醒翻啦。 唔记得咩事？ 真系唔记得。我后来我哋翻到去广州一睇翻，嗰日原来系七月十四。 好多谢阿陈大文提供呢个故事吓，咁、我哋咧就点啊？阿李小姐，你 值四十分啦。唔系，其实我都知开头嗰啲真系唔使唔多啦。 好，十一点半先啦， 努力努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昼十一点二十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的学生今日下午无需上课，但是学校需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方可让学生回家。跑马地落活道有棚架倒冧，警方初步指有两架车被压住，有两人被困。初步消息指现场是落活道六号，事发在早上十点几，倒冧棚架面积大约六米乘六米。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已经就施政报告建议兴建的跨界铁路项目，包括洪水桥连接至前海的铁路，与深圳副市长开会，并且成立研究小组，启动第一期研究，探讨有关铁路项目的策略价值和可行性，预计出年完成。至于第二期研究，将包括走线和详细规划。陈凡强调，铁路的施工时间表和走线规划需要港深双方共同协商，按双方的发展制定时间表。目前整体工作顺利。另外，陈凡重申，觅地建屋是重中之重，目前已经物色到350公顷土地，在未来十年足以兴建33万个房屋单位，较去年公布的数字为高。预计现届政府五年任期可建96500个单位，较目标多30000个。日本千叶县西北部昨晚发生地震，日本传媒报道地震强度为5.9级。共同社报道，地震至今造成32人受伤，其中岐玉和千叶县分别有2人和1人重伤。在东京都竹立区有电车车厢出轨，三名乘客跌倒受伤。新干线、JR 列车、地铁等纷纷停运。关东地区6000多户停电，羽田机场跑道部分封闭。 气象厅警告，未来一个星期可能再发生同等强度的地震，民众应该加强防范。首相岸田文雄昨晚在官邸设立危机管理对策室。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十一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20公里，即是北纬17.8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在狮子山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之下，华南沿岸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下午至到今晚维持。广东沿岸正是持续受到广泛的大雨和狂风影响，海面亦都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此外，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要保持警惕，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在过去一小时，环澜岛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3和6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0和94公里。预测本港吹偏东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大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朝早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三号强风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2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86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9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7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1.2，升9.8；阿里巴巴154.4，升7.1。美团253.8，升3蚊；恒生中国企业88.62，升5毫；盈富基金25.38，升2仙；中国平安57.3，升1蚊；药明生物112.2，跌6.8；李宁78.4，跌7.55；东岳集团15.68，跌4.37；小米集团21蚊，跌3.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6，日元111.86，瑞士法郎0.93，加元1.255，人民幣6.452，英磅對美元1.361，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31，新西蘭元對美元0.694。日經平均指數報28,246点，升569点。港金現價報16,340蚊，跌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9.18美元，賣出1,759.5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咧，先同你讲啲封路啊，同埋一啲交通意外啊，咁样啦。咁先讲咧就系跑马地嘅落活道，近住比华利山，因为有棚架倒塌咗噶，咁而家来回方向咧需要全线封闭，影响到来回方向一带咧都系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跑马地嘅落活道，近住比华利山，因为有冧棚架啦，来回方向咧都系需要全线封闭，咁一带挤塞。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考虑改道行驶，例如就系行大坑道或者行南塘道啦，经过。 的朋友要留意啦。咁另外咧，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上去呈祥道嘅支路，近住青泥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系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嘅支路啦，近住青泥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去丽翔道嘅支路咧，因为有塌树啊，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一大挤塞，车龙过咗海泥村。就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通去丽翔道嘅支路有塌树，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噶，咁而家一大挤塞，车龙过咗海泥村。咁至於旺角嘅上海街咧，就有危險棚架啊！咁而家上海街介乎快富街至到亞街老街嘅一段啦，係封咗第三線。咁另外亞街老街去大角咀，介乎上海街啦至到新田地街嘅第三、四線都係封閉，一大車多。重複多次啦，就係旺角嘅上海街，因為有危險棚架，上海街介乎快富街至到亞街老街啦，部分嘅行車線係封閉。咁另外亞街老街去大角咀，介乎上海街至到新田地街的第三、四线都是封闭，一带咧开始车多。咁主要是后少少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跟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怡安角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挤塞，咁所以影响翻咧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嗰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咁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加容易在意外之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同埋礼让在马路上面行驶紧嘅单车。咁而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三号强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咁出面咧比较大风大雨噶，揸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出道二十五年，制作多首经典作品。他哋由寂寂无名，摇身一变成为众人嘅偶像。 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泉号，出道25年日本歌手音乐品级。 一双手只要一成拳头能捱下去。 疫情之下，一众歌手包括林奕匡、林家谦、卫兰、丽英等，联同民间专业音乐精英，送上连场居家音乐盛宴。电视节目《演艺盛会音乐盛宴》，用美妙音符继续同你加油打打气。今晚7:05，港台电视31。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是保你出入平安的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是无论你是司机、乘客抑或是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和专注，不分心，加上对交通规则要上心。那会有什么好报？就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丰收快活人。 好， 好，持续天气不稳定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悬挂，三号强风信号、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都系有嘅。翻嚟我哋嘅不可思议咁啊！头先咧，阿马老师讲咗英国一个经历啦，咁啊个小朋友原来匿咗一个衣柜咁啊， 到底点解咧就、 就唔知道啦。 无可稽考啦， 冇错。 嗱，头先我哋有开头嘅时候都有讲到啦，就系话即系其实有某啲嘅地区成日咧都会听到嘅就系话啊，特别会比较容易见到嗰啲即系不可思议嘅飘飘啊，或者啲朋友嘅。咁其实咧头先有讲到嘅提到就系西贡啦。咁其实我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咧，我自己本人就住喺呢个清水湾嘅。咁唔知系咪因为嘅就系多树木啦，或者地方比较偏僻啦，你成日经常咧都会听到有啲人都会喺度讲紧话呢啲咁嘅地方咧，尤其是系揸车嘅朋友。有啦，头先你有讲到嘅就可能系嗰啲即系七月十四啊嗰啲日子嘅话，系特别要小心嘅。我成日会经常听到有某人讲就无谓令到听嘅朋友会太过惊。不过嗰阵时候系真系盛传咧，喺呢个清水湾度，其实有一段嘅路段咧，大家系要特别小心，尤其是系揸车。譬如有好多人咧就会话会见到有一啲即系得半身嘅人会截车啊，咁就唔好停车啦。又或者是夜晚黑深夜的时候最好尽量，当然我们知道揸车是要成日要留意倒后镜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已经感觉到譬如说有些不是很舒服啊，背脊浸浸凉啊，这样就不要望倒后镜了，因为你会见到有些人会上了车坐在你的后面的。其实这些这样的东西你听埋听埋，其实都对于你自己揸车的时候是真有些心理的压力的。但我试过有一次的时候，我发觉有一件事到今时今日我都是解释不到的，但是我只可以用四个字去形容的，就是如有神助。话说咧，就系、是、有一段时间咧，我系经常咧要揸车出入即清水湾道同埋翻工嘅。咁其实基本上因为系每一日我都要用车，所以若果咧架车有事咧，就好大件事啦。咁所以咧，有时你都会咁样啦 ，Michael 系咪？如果唔系真系好严重或者唔系挞唔着嘅咧，你都会觉得诶唔紧要啦，暂时唔好搞住啦，行住先啦。最好嘅就系做咩啊？星期五如果你放咗工之后，你先至入厂，所谓叫入厂系嘛？ 除非咁咧。即系做晒红灯，你唔行得或者出晒烟，咁就唔好行啦。 冇错啦，咁嗰阵时候我架车有啲咩事咧？佢又唔系好大件事，但系佢有时佢间唔中嘅话咧，无端端你揸揸下嘅时候咧，佢会失去动力。所谓叫失去动力就系乜嘢咧？如果你挞着咗架车嘅话，一定里面有好多灯着晒噶嘛，或者你 radio 嗰啲会着晒噶嘛。咁但系佢无端端咧，佢就会熄晒。但系一阵间佢着翻晒嘅。 但系熄晒嘅时候，佢架车行唔行噶？ 架车系行紧嘅。但係個動力就唔係源自你自己，可能你踩呢個 油 門啊，唔係來自呢一樣嘢啦，就會線住佢，但佢一下嘅啫，佢自己就著翻嘅。咁當然啦，佢又唔係話成日經常係咁，但係佢只係試過一兩次。我就打電話去我相熟嘅車房，佢就話應該都冇乜嘢嘅，可能好大嘅情況，佢就會可能你嗰個電池可能會有啲問題啦。其實你嚟咧就換一換佢，就睇下俾我檢查下會點樣。個情況就係咁啦，因為我仲有幾日要翻工，咁所以我同佢講，我就話如果唔係真係有即時嘅危險嘅，不如我揸到禮拜五我先至俾你啦。咁我好記得嗰日係星期四嚟嘅，咁我就係做完曬嘢之後就揸車翻屋企，即係其實係清水灣道嗰度揸緊翻屋企。咁點不知到我嗱，大家都如果有行過清水灣道都知道路面係比較迂迴曲折嘅，而且有好多嘅路段咧都係嘅就係倒頭車嚟嘅，即係其實譬如可能係我一条线里面的话只是得两条行车线。一条的就是即是向东，咁另外一条就是即是反方向啦。好啦，咁跟住我就嗰日呢就一路揸车返去嘅时候一路都冇事冇啲咩事。咁但係就知道嘅就係话即係条路因为每一日我都会经过，所以我好清楚几时佢係要上山几时佢要落山。係啦。咁所以其实呢我就一路就係上喺条斜路嘅时候呢，就係、是、上緊斜路嘅时间呢，我突然之间发觉嘅就係架车开始有少少问题啦。 又嚟了。 佢又嚟了啦。咁跟住我就覺得佢就係慘啦！若果你係咁樣嘅話，點算呢？如果你唔好喺呢一個時候發生啲咩事， 因為上緊斜路， 上緊斜路或者係落緊斜路都好嘅話，我如果我失去動力或者我係唔能夠控制佢嘅話，可以好大件事。 同平地係兩回事嚟 嘅。咁跟住我就心裡面我好驚，跟住我同自己講唔好，你嘅唔好喺呢個時候有事。咁 嗱，我用一個打轉話病事先算啦。黑色暴雨警告信號而家懸掛啦。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代表咧係將會有好大雨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如果首先下晝就停課嘅，我知道。咁如果翻咗學。那些就冇办法啦，咁继续去到安全时候先至安排 啲留喺你而家安全嘅地方。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悬挂。 好啦，咁我繼續咯噃。咁、嗯、上緊斜路嘅時候，發覺佢好似有啲問題。咁跟住我就知道，即將喺一陣間上完呢條斜路之後咧， 就 係一條大嘅長命斜，係會衝住落。 你要做決定咯。 咁跟住我就上到去嘅時候咧，啱啱去到基本上係最高點咧，就嚟要 落斜 開落斜嘅時候嘅話咧，佢全架車噗一聲熄曬。咁喺當時咧。我只是发现到的就是全架车我能够控制的只是我的胎盘。它很 左右左右 锁到我的胎盘。同埋的就是我的 brake。但是呢你已经踩不到个油门了。因为那个油门那些你只完全觉得架车是静晒。那我觉得怎么算呢那我一路呢这架车已经上到最高啦它就不断这样呢就是因为个 momentum 的问题的话它就一路向下一路冲。好奇怪虽则我是能够控制我的 brake。但系问题系你咁样嘅情况，你嘅车咁重咧，其实佢都应该系有翻一个速度， 越来越有冲力噶。 但系你唔知点解，我会觉得嘅就系虽然我踩到我个 brake， 但系其实个 brake 亦都唔系话真系可以踩得晒嘅。咁咧就系你见到佢嘅就系好似有一个系比较系安全嘅一个速度嘅话，系慢慢慢慢喺嗰条斜路嗰度流落去，而你觉得嗰个速度唔系好正常，好似有嗰啲嘢好似喺度捧托住你，好似捧住你咁样。咁跟住我就覺得，咁都仲好啲，因為我至少能夠控制嘅係我個速度。咁、我就喺度諗緊啦，我會唔會有啲咩嘅地方，我可以將架車扭埋去喺個安全嘅地方，就將佢停低咧？但係我能唔能夠踩停佢嘅話，又係另外一個我即將會面對嘅問題。咁啊，覺得千軍一發嘅一刻嘅話咧，哇！我一路講係毛管動，唔好意思。咁跟住咧，就一路一路衝衝衝緊落去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唔知點解，當然其實當佢嗰個避車處或者係嗰個叫做嗰個車站已經喺度啦。我就好似咧有一個感覺嘅就係咧，慢慢慢慢一路衝緊落去嘅時候嘅話，喺一個就係好唔係太快嘅一個速度之下，見到喺我左手邊就有一個避車處。我立即就将佢慢慢慢慢将架车扭过去个左边，咁跟住架车咧就系慢慢慢慢咁样又流落去嗰个避车柱嗰度，就喺个避车柱嗰度咧，我系冇踩 brake， 但系佢自己停低咗。 嗯， 好咯， 好似有人慢慢帮你拱住佢咁样。 我就感觉上，我觉得系成件事都，我一上到去嘅时候，我心里面死啦，一阵间冲落去，我点算啊？但我而家架车嗰阵，我能够控制嘅只系得嗰两样嘢，我点算啊？嘅时候就好似有人喺度托住你嗰架车咁样、慢慢慢慢咁样就送，系送到你去到嗰个避车处嗰度，好安全咁样就停低咗。 哇！ 跟住咧，我吓到咧，全身飙晒冷汗。跟住我就將呢一件事就即刻打電話去俾我嗰、那個相熟嘅車房啦，因為點都好嘅話，佢一定要幫我就或者係 要拖 啦，要拖走架車，要去搞清楚佢、或者我嗰陣時候我亦都喺清水灣道有某個地方，我都要搭車走啦、就打電話去俾個師傅，咁我就話俾佢聽件事就咁，佢答咗我三個字，佢話冇可能。即係你架車失去咗動力咧，你冇可能，佢應該係轟一聲咁衝落去，跟住你就唔可能會鎖曬你條你唐太，或者係你踩唔到，你乜嘢都鎖唔到，即係咩都控制唔到嘅。但係佢話你仲可以扭你唐太啊，你踩落去嗰個 brake 仲有少少，嗰個就係冇可能嘅。咁 嗰陣係不可思議啊！好，提提大家聽緊風騷快樂人啊，三號強風信號同埋黑色嘅暴雨警告信号现正悬挂，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今日两点钟，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 所以我想讲嘅就系话咧，虽然你成日都讲嘅话嗰啲地方嘅就系有啲咩飘飘，有嗰啲咩朋友嘅，所以唔使惊。我感觉上我觉得嘅就系其实佢好似系佢哋帮咗你。 老天爷 啊！当初他对我紧张，当初他要我滋养，爱反了方向。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陪我仍勉强，弱势已违章，爱得缺氧，理性都故障。明明听到，明明讲好，都不算数，没法上诉，烦到躁。耗尽爱剩下愤怒，一天到黑忍受，渐渐痛够，一堆过失的人诸多借口，逼我再三屈就，对我出手仍无半句问候，一想到他轻浮 再向他低头，我已忍够放弃所有。 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陈海荣嘅呢首歌，咗五分钟到中午十二点钟噶啦吓，咁啊提提大家呢，阵间十二点半，我哋会有今日点唱嘅时间， 冇错，继续可以打嚟18723881872388，咁啊可以点唱，同我哋倾下偈啦。 嗯，又或者俾啲鼓励说话我啦， 冇错啦吓，点解俾鼓励你嘅？ 嗯，因为头先讲得太长啦。 哦，冇、okay、 错。 咁如果鼓励你，咪仲长啲添咯？ 赶客， 我好长噶嘛。 系咪啊？咪鼓励佢短啲啊？ 哦，鼓励短啲，shorter，shorter，short，short。 Okay。 系啦，咁咧其实咧嗱，咁啊结界啦，我哋头先就提过啦。结界咧，有啲人咧佢就话呢种系一种叫做嗱，台湾叫鬼打墙啊、 嗯， 或者咧香港叫鬼暗眼，因为咧你会睇唔到路啦，或者你行嚟行都系原地啦咁嘅样。咁我睇到咧网上咧有一个人咧，佢留咗一个佢十八岁嗰年咧一个亲身嘅经历。 嗯， 咁就系有一日咧，佢同妈妈咧喺街上面行，佢同妈妈一路倾偈，一路行，一路倾偈，一路行。喺佢嘅世界嗱，佢形容话喺佢嘅世界里边咧，佢净系见到妈妈望住佢，佢同妈妈倾偈，但突然同埋咧，佢觉得成个地方咧好似好宁静，好似抽离咗咁样样、 嗯。 本来马路上咧好嘈啦，有车有人吓、啊，即 系 有好多路面嘅情况啦。佢话佢吓，佢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咧，净系沉醉咗喺个对话之间，直至佢妈妈啊一声，佢听到好大声嘅车鼾声，佢一拧过咧，已经有一架车好近，差唔多撞紧埋嚟啦。咁于是咧，佢第一个反应就系跑前定褪后好咧、 嗯。 我谂如果大家马路上面撞呢个情况，架车好快嚟紧啦，我系快过佢啊，定系褪翻后？但 系 褪翻后都危险嘅，可能有另一 系啦，后边唔知有乜嘢， 唔知有第二架车嘅。于是佢唔理啦，砰一声跑咗过去。佢形容嗰个感觉咧，就好似之前嗰段时间咧，好似有人揞住个耳仔，揞住只眼，即系已经睇唔到、听唔到，好宁静，净系倾偈、倾偈、倾偈。但系收尾佢问翻妈妈咧，妈妈话唔系啊，我提咗你噶啦，哇有车啊有车啊，但你仍然喺度讲嘢，即系继续喺度对住我讲嘢，好奇怪。佢唔知点解当时会有一个咁。即系完全系唔警觉到有危险嘅心理状态， 会唔会太入神啊？即系有时你 当然亦都可能 吓，我又觉得听落去又似系太过入神。 嗯， 有时你都会咁噶嘛？突然间你会诶闪一闪神噶嘛？ 系啊， 系嘛？即系当你诶谂紧一啲嘢啊，系啊，或者你好 focus on 一啲嘢嘅。 最危险就系佢已经行咗出马路出边。 嗯、 变咗咧，即系咩都会发生，系咪？啲车嘭嘭声，睇到你就睇到你啦吓。有时佢架车一转弯未必睇到咧，系真系会有意外嘅发生咯。系啦，咁所以当系一个 经历啦，咁样分享下吓。 系点都好嘅，希望大家唔好太惊啦吓，亦都唔系话即系想即系讲一啲好太迷信嘅嘢，或者系点样。不过其实有时啊，真系有一啲你觉得系不可思议，同埋你系解释唔到嘅。即系所以我头先同大家讲嘅呢一件事，我到今时今日我都系觉得解释唔到嘅。但系当然有时间唔中，譬如可能你古今中外都会有一啲咁样嘅古仔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可能一啲枉死嘅飘飘或者系啲咁嘅朋友，其实有时佢唔想你再經歷過一啲咁樣嘅嘢嘅話，佢哋會幫你嘅。咁、 咁就好飄飄咯，即係好嘅飄飄。 我覺得係一定會有嘅、等於人一樣啫。 有好人壞人， 係啊，都會有，即係未必一定全部都係我哋睇嘅啲電影裡面嘅，即係啲怨靈啊，又或者係即係充滿住即係仇恨嘅。 但係咧，撇除飄飄呢樣嘢咧，喺馬路上邊，如果斜路，我都試過你個情況，係突然之間我嘅車咧 ，exactly 其實就喺廣播道口咋。咁咧，我系啱啱过一个红灯，上紧广播道嘅时候，忽然间砰，听到砰一声啫，好细声喺个车头前面，哇！嗰下声之后咧，成架车就系啦，冇咗动力啦，锁咗胎啦，即系话左又唔得，右又唔得，同埋系突然嘭有烟喺嗰个车头咁升咗上嚟。马上嗰、那个车有个叫温度计咧，去到最红啊，嘭一声，全部系十几秒发生嘅。咁原来架车咧，个皮带断咗，咁即系嗰个 engine 又要皮带嘅断咗，咁、所以咧即系身边问翻整车师傅咧，佢话你耐唔耐咧？我唔记得个年份啦，唔知十万啊，定系唔知咩？你要将个皮带换一次嘅，唔可以话用到佢烂。如果你用到佢自己断咧，就好似我咁啦，喺马路上面佢会突然间就会出事啦，咁就系咯，要紧急扭埋一边停咯。所以你又好好彩。 但系你呢件事嘅就系你有得解释啊嘛，但系我件事嘅就系、连师傅佢都话系冇得解释。因为你当冇晒动力架车，系所有嘅灯都即系熄晒嘅时候，其实基本上应该系冇动力。就正如你所讲嘅，就系乜嘢佢都锁晒， 锁晒噶。 即系呢一个亦都系架车令到你比较感觉上系会比较系安全嘅一样嘢。当然啦，但系我嗰日我系扭到个胎啊。 即 係 有啲嘢俾你做， 臂力係啊，仲我仲可以將佢慢慢去到一個停車個地方嗰度，跟住咧就可以慢，所以我覺得係好奇怪咯呢件事。 非常好啊， 拗曬頭。 好 ，OK，、好，三號強風信號，黑色背景信號啊，廿五度氣温，今日涼翻好多啦， 涼好多啊， 亦都好多，好大風添啊，相對濕度97%嘅。翻嚟咧12:30有點唱嘅時間，而12:00咧我就會今日嘅你又知唔知？今日咧就叫 新賽制 群毆啊， 我坐翻我个文昌位一阵， 系一阵间我哋群殴乱舞， 冇错，一齐出问题，睇下俾对方答嘅、 啊。 好，先听12:00新闻、财经、交通消息等等，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山集结喺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即系北纬17.9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喺狮子山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沿岸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下午至到晚间维持。广东沿岸正是持续受到广泛的大雨和狂风影响，海面亦都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此外，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要保持警惕，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华南岛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69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6、79和81公里。预测本港吹偏东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大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海有大浪和涌浪。星期日后期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朝早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三号强风信号、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0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02点，跌99点，总成交金额93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9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7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6，升1.2；阿里巴巴151.7，升4.4；美团250.8，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8.1，跌2仙，盈富基金25.28，跌8仙，中国平安57.1，升8毫，药明生物112.2，跌6.8，李宁78.15，跌7.8，小米集团20.85，跌5毫，东岳集团15.04，跌5.0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6，英镑10.597，瑞士法郎8.381，澳元5.689，加元6.205，新西兰元5.398，欧元8.9952。每百日元对港元6.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47。日经平均指数报28173点，升495点。港金现价报1634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53美元，卖出1760.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一啲棚架倒塌啦、冧树啦，同埋水浸嘅封路啊。先讲翻港岛区啦，跑马地嘅乐活道由于有棚架倒塌，乐活道来回方向近住比华里山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啊，封咗一段嘅乐活道来回方向。咁而家揸车朋友咧就要改行大坑道啦，或者系南塘道。咁另外喺九龙啦，旺角嘅上海街由于有危险棚架，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介乎上海街至到新田地街嘅第四线封闭啦，同埋上海街介乎快富街至到亚街路街嘅第三线封闭嘅。咁即係话封咗一段嘅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介乎上海街至新田地街，同埋上海街介乎快富街至到亚街路街嘅第三线封闭，咁影响到一带呢就比较挤塞。伟业街天桥由于受塌树影响，去翻九龙湾方向。咁而家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对出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啦，去观塘方向咧，出翻去观塘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最主要就系受伟业街天桥嘅塌树影响，咁所以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排到去黄大仙中心。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咧，又系受塌树影响。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去翻泥翔道嘅支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咧，就挤塞。咁有两个车龙噶，一边嘅车龙喺海泥村啦，另外一边咧就喺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咁另外受水浸影响啦，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模糊街第三四线封闭，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系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模糊街受水浸影响，第三四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葵涌道去翻尖沙咀方向上呈祥道支路近住清丽苑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葵涌道啦，去尖沙咀方向上翻呈祥道嘅支路慢线封闭，咁有一带都系车多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冇车龙，咁但系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爱民村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红磡警署。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金钟道近力宝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都，龙尾就喺纪元。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较早前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仲有车龙咧排到去海丰园嘅，咁啊大家留意啦，黑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揸车朋友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6:35，浩运 U16 对港会 U16， 今晚8:35，浩运 U18 对港会 U18。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放松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群偶版？呀！由今个礼拜开始，有李博士，有乌里妈博士加入我哋嘅问问题战团。而家乌里妈揾嘅字咧，问 唔知佢做乜嘢， 走开咗， 系啦，又行开咗， 系啦， 系啦，由得佢啦。好，我哋都嚟咯吓，冇啊，佢要确认坐翻佢个自己嘅文昌位。 你去咗边？头先你走埋走埋一边做咩咧？我想问下阿乌里妈。 摆翻个阵去， 哦，你唔好而家摆啊嘛。 但我睇唔到你，你坐嗰位。 O K O K， 系啊， 系 咯， 真 系啊。 好，咁嗱，我哋问问题啦。 嚟啦， 边个想问先？ 我哋使唔使抽签啊？ 我冇所谓，我让两位。 我哋一齐猜好唔好？就系青春磨教叉烧。 我输咗，我拉你 输咗。唔系啊，输咗个要输咗个问先啦，好唔好？ 系啊， 输咗个问先。 你问先。 好啊，我学下你先。乒乓波 系， 大家有冇玩过？ 有。 大家有冇谂过乒乓波系边一个国家发明嘅咧？ 嗯。 A 中国。 嗯。 响呢一个清朝嘅时候， 唔使解释咁多噶，你一个比赛我哋 拣先系嘛？啲人玩嘅。B 印度 系， 贫民窟嗰啲小朋友玩嘅。 嗯。 C 德国监狱里边嘅人冇嘢做，就自己攞嚟玩。 嗯。 D 英国。因为那些天气不好啦，他们就在个屋企里面的餐台玩的。 嗯， 可不可以重复一次啊？阿乌里妈老师， 乒乓波在哪个国家发明的呢？ 是啦 ，A 中国，晚清的时候在皇室开始玩的。B 印度贫民窟，因为细路仔冇嘢玩，求其攞啲嘢喺度打。 嗯。 C 就是德国，监狱啲人冇嘢做，只系攞啲无无谓谓嘢砌埋就打啦。D 英国因为天气不好，他的运动没有 outdoor 的运动，就在室内那个餐台玩。 我们用不用商量一下？你觉得呢？ 我觉得一是就 中国 或者德国。 中国似乎好像是那时候是踢毽的，玩谷足嘛。 是啊， 就 是足球。 是足球的最早的演变嘛。 我 又 不 是很 相信 印 度。我不相信印度。 印度其实就是玩 这个 板球。 因为佢通街通巷啲细路仔都系咁样玩嘅， 你觉得最大可能系咩咧？ 最大可能我发觉系可能系英国，因为佢真系有英国 有， 英国因为天气唔好，所以呢一样嘢你就发觉佢成日都系会喺室内度打噶嘛， 系啊，就喺个餐台嗰度玩。 我拣英国， 好，我跟下你。 德国系咪？德国 第三 就系监狱， 喺监狱里面嗰度就求其执啲，就有波，跟住有块板。 系，因为冇嘢做。 我觉得我呢两个都有机会，我觉得德国或者英国。 不如咁样，一人拣一个啦，好唔好？ 不如咁话， 我哋无 谓将所有嘅鸡蛋摆落个篮啊，系咪？ 好， 开嚟睇下。 我系英国， 我系德国。 正确答案系冇人啱。 英国。 嗯。 恭喜你喎！ 英國 幾好運嚟， 係英國發明嘅。佢哋咧就天氣唔好嘅時候冇嘢玩，嗯、就喺餐廳，即係我屋裏邊嗰個 dining room， 就喺張長台嗰度玩啦。 你 就叫做 table tennis。 不如咁啦，我哋每人一提先好唔好？ 我一提當然啦，好，跟住我出先好唔好？ 好。 嗱，我想問一問嘅就係大家有冇見過企鵝噶？ 有。 企鵝有唔同品種嘅喎、嗯，我而家要問嘅呢一種咧叫做亞德利企鵝。嗱，有個樣俾大家睇嘅就係咁樣。 好得意㗎， 係 啊，好可愛㗎。 見過 有啊， 好可愛噶。通常我哋見到佢亞德利企鵝比較多，冇錯，因為好似著咗件禮服咁樣。 同埋佢行路係好得意嘅。 有啲我即係皇帝企鵝嘅話咧，就有一個好似即係有一啲頭髮咧，會唔同啲嘅。 明白。 咁而家我就問嘅就係亞德利企鵝，頭先我俾你睇到呢一種啊嚇。你知唔知道咧？亞德利企鵝咧，亦都係非常之好一生一世咧，只能夠係有一位嘅伴侶嘅啫，得一個嘅啫。咁、而雄性嘅企鵝咧，佢想配對成功嘅時候咧，佢必須係要對雌性企鵝做啲咩嘢咧 ？A 送一塊光滑無比嘅石頭俾佢。B 送一条大鱼俾佢，总之佢就有得比较噶吓，即系譬如可能有两只同佢求偶，咁就睇下你 嗰条大啲， 边个可以有条大鱼啫？ 攞嚟睇下， 系跟你发旗咁样啦。咁而 C 就系送一个雪球俾佢，咁因为如果你个雪球你滚得越大嘅话，就即系证明咧我就强壮一啲啦。咁而 D 就系送一首歌俾佢，有时你咪会见到佢哋求偶嘅时候，有啲会跳舞啦，有啲就会唱一只歌啦。咁如果佢唱歌嘅话咧，如果唱得好听咧，你又会发。可能佢嘅心肺功能会好啲啦。 啊，你死梗喎！你一唱陀陀咁，嗰个伴侣走夹唔到喎。 所以我唔熟其我。 冇错，就送一首歌俾佢。咁如果佢唱得好嘅话，即系代表佢心肺功能好咧。心肺功能好，即系代表佢 强壮 健康。 我第时要同你有下一代嘅话咧，就劲啦咁样。作为一个咧，就系佢哋一啲求偶嘅系啦一啲嘢嘅。咁究竟系乜嘢咧？ 我估 歌一次。 梁博士。 梁博士，估歌系咪？好，咁个陀陀强啦。 我都估歌。 你做咩要跟人啫？ 我冇跟佢啊！ 你明明跟我啦！ 我真系唔系跟你，因为我曾经咧研究过 企鹅嘅性生活， 好形容。 佢读一个大学博士，就叫大企鹅的性生活，好劲啊！嗰科 亚德利企鹅嘅性生活 系啦，亚德利 penguin sex life， 嗰个 department 叫做。 喂，我真系专心研究， 我 只 系 好 尊重，我边有笑你？我尊重你啊！ 你锁定啦嘛，锁定啦嘛， 锁定 啦嘛，系 D 系咪？ 系 冇人啱。 哎呀， 冇人啱。 我估鱼啦，咁第二个答案系 雪球， 雪球系咪？系咪？诶，我哋。我哋有 operator 哥哥，佢系估 A 系咪 ？OK， 你哋系 我系鱼， 你系鱼，即系张张系 B， 咁而你系 C， 都冇人啱，我哋个 operator 哥哥啱噶，佢要送一块好光滑无比嘅石头俾佢作为定情信物， 犀利啊 ！operator 哥，佢攞一分。 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好，翻嚟到我出啦。 其实可能佢就系亚德利企鹅。 喂，你唔好笑人喎，虽然人哋吓。 笑佢，系啊，我写佢啊。一个人走南闯北，没有方向，懵懵懂懂带着梦想，一切就是十年以上。这世界从来不缺假象，就让你看到不一样的真相。我还是不会勉强，对我来说只是不痛不痒、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经过多少跌跌撞撞，经过多少无限回放，经过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月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你笑我是个差五年，爱是奔放的像个失恋，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除了时间一再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顺。你说我不受重视，在公司没有位置，电视新闻颁奖典礼没有你的影子，就算这辈子我还是没有坠子，相信老天会看到我坚持。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是不一样，那是受的伤都在成长。我曾经迷失的方向， 多少跌跌撞撞，经过多少无限回棒，经过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月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一首一首歌唱了五年，爱却本分的像个睡莲，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除了心心意的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悬。我只有放手一搏，才不会迷失自我。这个没浪花没开，一切都没结果，就算两手空空也不会得过且错。相信梦想，它不会有对错。 继续倔强啊！谷亚明嘅呢首歌曲，12:22噶啦，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吓。黑色嘅暴雨警告信号现正悬挂，三号强风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2:00，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今日吹偏东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大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涌浪。展望咧，星期六即系听日咧，同埋星期日初时风势会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到后期数天。天色先至会好转噶啦，好，继续翻呢个环节。 你又知唔知群偶版？ 好啦，一齐啦，到我啦嘛， 系 啦。 使唔使而家暂时讲讲个分数先啊？ 好啊，李婆一分，我同阿小强冇分。 冇错啦，同阿肥又有一分嘅。 你唔可以咁叫人噶，人哋靓仔嚟噶，真系叫肥友啊！ 佢真系姓肥噶，同肥强系同一个 family 嚟噶。 佢系肥强阿哥嚟噶。 佢会话你啊，指住你话叫佢做肥友啊。 唔系啊，真系佢个名嚟噶。 系啊， 系真噶。 你姓肥加油啊？ 系啊， 即系肥强个阿哥啊。 是 啊， 是咩？ 是啊， 咁 佢你望下，你望下阿强 咁肥又哥，肥又哥哥个细佬叫肥咩啊？ 叫肥妹。 咁再细佬叫肥高咯， 都得。 系啊， 好啦，嚟啦，讲 下小姐，唔好意思啊，肥 讲下少噶咋， 系啊，肥又唔嬲嘅， 佢唔嬲嘅，同我哋好 friend 嘅，成日倾偈嘅， 系啊， 好嚟啦， 呢一条就讲到嗱，头先咧阿马老师咧乌里妈咧，就讲咗一个呢个乒乓波嘅起源啦，咁我问一样嘢，同样地都系而家今时今日咧，大家经常会接触嘅。就是药水胶布，吓、即系一块有啲药水上面贴嗰啲啦。药水胶布最初个发明者系因为咩而发明呢样嘢嘅咧？四个答案。第一，佢老婆成日做家务咧，好大意嘅，切亲啊、烫伤咁样。个丈夫为咗令到佢可以自己包扎，就发明咗胶布啦。第二，发明者个仔用绷带有一日加咗啲胶纸嚟玩，黐嚟黐去，咦啊呢、這个好得意。就不如发明一啲咁样嘅有黏贴嘅绷带啦，其实佢一个短嘅绷带，但系有黏贴性咁解啫嘛。第三个答案就系有啲士兵行军嘅时候，因为咧嗰个军医话绷带唔够啊，我唔可以全部咁包住，剪少少出嚟贴住啦，咁样慢慢成为后期嘅胶布啦。第四有个医生因为惊个病人翻屋企唔识得包扎，咁就用细细块咁贴住先，咁后来咧就成为胶布啦。到底喺乜嘢情况胶布系发明嘅呢？第一，发明者嘅太太经常做家务切亲；第二，发明者嘅仔攞嚟玩；第三，士兵行军嘅时候因为唔够绷带；第四，一个医生惊病人翻屋企唔识包扎，就姑且用一块一块贴住先。 行军唔够，系啦，唔够嘢，跟住成系咁嘢搵啲，啊贴住佢先啦，系啦，同佢指住佢先啦，咁样。肥友。肥友拣四，小心跟你添。天文你拣乜嘢？ 天文你拣一， 天文你拣一，嗱， 真系， 咦？大家好似买马咁， 系啊， 佢哋咪肤浅咯。我喺哈佛嗰阵时咧， 咩佛啊？你读嗰个叫大师佛啊？ 快啲啊 ，boy 仔小朋友贪玩嘅时候， 系啦，我系 C， 我系肥友系 D， 跟住咧。 喂 ABCD 都有人揀 喎。ABCD 都有人揀啦。 係啊。 係啊。肯定係個小朋友玩嘅。 一定有人中啦。 我再重新講一次先。Tiffany 一係咪？ 係。 OK， 老婆唔識做家務。 係啦。跟住阿小強就 B， 我就 C， 跟住肥又 D。 係啦。 係啦 ，ABCD。 好。邊個中？你估邊個啱咧？ 梗係我啦。 啊。 C。 肯定係我。 真正答案就係。 坐翻個位先。 C Tiffany 一。 哎呀。 就是那个老婆啊， 边有 咁 论尽？ 其实讲翻咧，呢一个发明者个本身咧系一个医生嚟嘅，咁所以咧佢有时喺屋企咧自己会帮老婆包，咁但系诶成日切亲嘅烫伤咁样，哎不如咁啦，我就用一啲绷带。整咗一啲有黏贴性嘅，就成为后期嘅胶布啦。 好嗱，暂时嚟讲嘅话咧，咪肥油有一分啦，小悠悠有一分啦，咪 Tiffany 有一分嘅。咁月亮博士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嘅阿德利企我姓博士。 咩话？佢叫阿德利企我姓博士？ 佢话佢自己写咗个论文啊嘛。 系啊， 姓博士咯，零分。 世界突然崩溃，慌张的你我。贵也贵够了，要再奉献什么，能拒绝最坏的结果，再继续守正也累出错，一根绳如何求别人救助，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困着了，拉扯却未完。你不解这个心机，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你也忍万年苦涩，像那绝美诗篇。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可着这段屈结，这结会否松开？不轻率。若你没有兴趣对别人说起，别怕被那个看不起，心眼未解决，稍微回避，拉得紧，太难解碎来处理。 陈太宇嘅呢首结，去到12:29噶啦。三号强风信号仍然悬挂，黑色背景嘅信号悬挂，雷暴警告有嘅时候咧，今日两点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嘅。翻嚟风速范围咧，接受你嘅点抢，电话号码18723888。今日咧呢个天雨路滑啊，咁大家咧如果系想啊同屋企人都讲声，哎呀今日小心啲啊，翻屋企啊留意住咯噃，咁咧可以打电话嚟点抢，或者有冇人咧最近咧生日啊、结婚啊， 系啊，我哋已经有啲朋友打咗电话嚟噶啦，咁、啊、所以希望咧就系继续可以打嚟18723888 18723888。头先咧接听我哋嘅朋友嘅电话咧，就呢一位 Tiffany 啊，系啊，咁就会听你嘅电话噶啦， okay， 快啲打嚟啦！ 先啦，12:30新闻。Yea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跑马地落活道有棚架倒冧，初步消息指有两架车被压住，两名一度被困的司机清醒获救，有人受伤，其中一人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另外，初步消息指有两名工人被困。事发在朝早10:00，初步消息话现场是乐活道6号。 從網上片段可見，大幅棚架倒冧的一刻，山坡下的馬路不時有車經過。目前有大批消防員在倒冧的棚架之中搜查，有人員爬上棚架上視察，有多架警車和消防車在場戒備。現時倒冧的大幅棚架堵塞了落活道現場的來回行車線。天文台在上午11:45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昨晚11:2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今朝11:2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再过25分钟改发黑雨警告。教育局宣布，下午校的学生今日下午无需上课，但是学校需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顧已返抵學校的學生。美國《華爾街日報》引述不具名的美國官員表示，一支由大約20多名美軍特種作戰部隊與海軍陸戰隊組成的隊伍，秘密駐紮台灣至少一年，協助訓練台灣的地面及海上防衛人員。報導說，部署在台灣的美軍人員協助進行小艇及地面防衛訓練，並且按時間輪換。報道說，這支駐紮在台灣的美軍規模雖然細小，但是甚具象徵意義。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早前重申，台灣是中國的台灣，美方應該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以實際行動維護而不是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在中午12點，熱帶風暴獅子山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大約610公里，即是北緯17.9度、東經110.7度附近，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移向海南島一帶。在獅子山與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之下，華南沿岸普遍吹強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烈風。三號強風信號會在今日下午至晚間維持。廣東沿岸正是持續受到廣泛的大雨和狂風影響，海面亦都有大浪和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並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動。此外，獅子山引致的風暴潮和大雨可能令到低窪地區水浸，市民要保持警惕，做好防風防水浸措施。在過去一小時，大老山、華南島和長洲泳灘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72、69和66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86、79和81公里。預測本港吹偏東強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烈風，多雲，有狂風、大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湧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時，風勢持續頗大，有狂風大雨，海有大浪和湧浪。星期日後期驟雨減少，隨後一兩日天色好轉，天氣乾燥，朝早稍涼。依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97%。三號強風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山泥傾瀉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2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636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94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9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7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3蚊，升1.6；阿里巴巴152.2，升4.9；美团250.8，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8.26升1.4，盈富基金25.3跌6仙，中国平安56.95升6.5，药明生物112.2跌6.8，李宁78.5跌7.45。 小米集团20.85跌五毫，东岳集团15.24跌4.8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6，日元11.89，瑞士法郎0.93，加元1.255，人民币6.45。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8,174点，升496点。港金现价报16,34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8.47美元，卖出1,758.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ockland 梁子希， 咩事啊，钟哥？ 知唔知今集嘉宾系边位啊？ 佢喺唔同时段都主持过节目， 主持过嘅节目都好受欢迎。 唔同嘅拍档擦出唔同嘅火花， 同我哋一样， 都系姓梁， 就系、是、佢 ，Michael 梁继章。 呢、这个星期六晏昼4点到6点， 18/22听紧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伍永薇伍姑娘。我觉得最丰收最快回的时刻呢，就是当拍摄完10几20个钟头之后，回到家冲完个靓凉，洗完个靓头之后呢，就即刻呢干干净净坐在张饭台前面，动高只脚，食住我最喜欢的卤水鸭舌、卤水豆腐同埋一根菜心。呢、这个 moment 喺呢几年里面呢，系我最丰收最快活嘅时刻，同埋每晚最期待嘅时刻，真係好丰收㗎。 知你丰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人。 好，嚟到点唱嘅时间，12:08噶啦，我哋听听第一位朋友嘅电话。Hello，Vivian，Hello，Hello， 你好啊 ，Vivian，Hello， 你而家喺边啊？ 我而家偷听紧喺公司。 偷听啊？哇！ 点解你把声唔似偷听？ 点解要偷听啊？ 你名正言顺咁。 吓，翻紧工嘛？ 哦，其实咧，我以前咧做节目都成日耐唔到有人咁样讲，偷听紧嘅咋咁样。女仔一样嘢好啲，因为你有个长头发冚住个 headphone 咧，就唔系好觉嘅。 尤其是而家我哋攞无线嗰啲咧，真系唔知噶。 塞落耳仔度， 最紧要你唔好 kit 一声笑出嚟，或者听阿马老师嗰啲咁惨嘅剧本喺度喊，做做下嘢喊咩？ 啲咁 惨 嘅 剧 本 吓，系啊！你琴日你有冇听啊？琴日嗰个 有啊， 无言老师啊，前日唔系琴日，前日 有啊，前日。有听啊， 有冇听到好感动啊？ 少少啦，不过唔想整啲，应该整啲开心啲噶嘛。 哦，耐唔耐啦？我哋咩剧种都有嘅。 系 啊，阿嘉嘉好忙噶，我揾唔到阿嘉嘉。 冇办法，唔系今诶今个礼拜又真系沉重一啲嘅。 系啦， 我哋死咗两个人，一只狗咯。 系啊， 系啊。好， 唔好意思， 系啊，唔好意思啊， 系啊，我哋充满住快乐啊， 正能量， 系啊，我哋有多啲开心啲嘅。 咁你今日想送啲歌俾边个朋友啊？ 那个黎明 fans Sandy Lai， 佢今日生日 啊 ，OK， 系有冇嘢同佢讲啊？ 生日快乐啊 ，OK。 黎明 fans Sandy Lai 系你个朋友， 系啊系 啊， 即系你都系黎明 fans 啦， 系咪啊？ 系啊， 哎呀，点解你唔认你自己系黎明 fans 啫？讲到好似我个朋友系黎明嘅 fans 咯， 系啦， 但我唔系咁样啊，系咪？唔系啊，我如果系黎明， 系咪系咯？ 追随咗黎明有几耐啦？已经 一开始啊。 哇， 好犀利！ 你有冇试过举黎明嘅牌喺度嗌嗰啲啊？你有冇份啊？ 有啦，咁有啦。 今日都仲系啊？而家仲喺屋企举紧啊！ 一听黎明嘅歌就举起黎明嘅牌， 跟电话都摆低过。 系啊， 系啊。好啦，咁呢个歌曲就系夏日倾情，送俾你，送俾黎明 fans 声啲啦，好唔好？ 好， 生日快乐！ 多 谢你 ，Bibi 啊。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刻，承诺站在夕照后，斜阳便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转身吗？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每天我衷心祝祷，祈求夏季快来到，让这么一刻燃亮爱吧。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是你吗？能哼出这首歌吗？你我最爱沿路唱，以歌声替代说话。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为了你而唱，让我的声音陪着你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如今我只想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感到，谁人爱你？ 黎明嘅夏日倾情啊，送俾啊 Sandy Lai 同埋头先打电话嚟嘅 Vivian Young 嘅。好啦，我哋第二位朋友咯 ，Polly， 早晨， 你好 ，Michael， 李丽睿，马小强，祝你哋身体健康啊！ 你好啊 ，Polly 姐，你好啊， 多谢啊 ，Polly 姐，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啊？ 喂，好开心啊！今日放例假喺屋企执屋咧，咁啊食完早餐咧，咁啊翻嚟屋企咧就听到第二台你哋咁啱讲紧不可思议啊！又听到你哋话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咁我即刻打嚟啦。 好啊，多谢支持先。 Polly 系从事咩工作？ 有啊，例如啊，你嗰只友谊万岁咧，每年12月31号我都会点唱俾朋友听噶。 哎呀，多谢你啊！ 哎呀，佢哋回应话。 啊，你例如有唱过呢只歌咩？我话梗系有啦，仲好好听添嘛。 大家都以为系杨千嬅 哦，系咩？ 系啊，因为佢有重唱 版本嘅，有疑万岁。 系 啊， 啊，多谢你啊。 系啊 ，Polly 我都有个版本嘅，我下次点俾你听。 佢个版本叫有疑万万岁。 啲朋友听啦。 好 ，Polly 啊，我知道你系院舍嘅护理员啦，系嘛？其实今日咧有特别嘅点唱会。 系啊，你讲 啦，犀利。 啊，我快啲讲啦，因为都几长下噶。咁啊，因为咧，听日系农历九月初四咧。就是冯金融婆婆101岁生日啦！佢好叻喎，佢食正餐正饭，佢仲识用 iPhone 添啊！ 哇，犀利啊！好叻啊！ 佢有冇 WhatsApp 啊？ 系啊，喂，嗱，咁十月十四号就系阿车淑梅生日， 系， 咁样咧就点埋俾住喺 America California Galisco 嘅 Josie Law 啊，咁啊祝佢十月十六号71岁生日， 哇，犀利，恭喜恭喜！ 十月廿八号咧就系富丽儿护理安老院院庆22周年， 哇， 咁啊特别献唱阿邓丽君唱嘅《漫步人生路》，咁啊祝大家开心快乐，咁虽然而家系疫情之下咧。我哋都要迈向美丽嘅人生路， 冇 错。咁啊，埋俾阿接线阿 Tiffany 啦、Michael、丽睿、小强，祝你哋工作顺利愉快。 好嘅，多谢 多 谢 晒。 漫步人生路，送俾所有听紧风 show 快乐型嘅朋友们，更加祝各位婆婆101岁 快乐。 漫步人生路啊，邓丽君呢一首歌，人生咧就有喜有悲啦，有时咧就可能会开心，有时咧就可能有少少嘅困惑啊、困扰都唔定嘅。咁有位朋友打咗嚟，不过咧佢就咧唔即系唔方便啊，可能真系翻紧工啊，或者咁样啦。咁所以佢想点只歌俾佢细佬嘅。 冇错嘅，阿大姐啊吓，咁啊唔方便接电话，咁所以咧就希望我哋可以代佢咧将我哋嘅呢个 message 咧就系讲出嚟嘅。咁其实咧就因为阿大姐个弟弟咧就患癌啊吓，佢今年咧

陈奕迅嘅呢首《苦瓜》，咁啊头先阿吴太上听到噶啦吓，好咁啊，跟住咧就 吴太啊， 对唔住啊，吴太吓， 系啦，冇错，咁啊，因为咧就阿孙女 Rachel 咁啊，琴日系21岁生日， 生日快乐， 但系咧就因为喺外国读书咧，因为疫情关系嘅话咧，唔能够翻嚟香港，咁啊，所以希望可以透过一阵间咧 ，Michael 帮佢拣嘅首歌咧，亦都系遥远咁样去祝福咧，就系 Rachel 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嘅。 最后一位 Helen 啊 ，Helen 咧亦都系喜欢我哋嘅节目嘅，咁啊希望有首歌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听。 好， 翻嚟拣咗呢个歌曲，每个礼拜一至五10点到1点钟，风骚范人都会 right here waiting。 冇错。咁我哋呢一位嘅 Helen 嘅话，亦都好中意我哋嘅节目啦，同埋网上情啦，同埋片段人间嘅。咁当然咧，每个礼拜我哋喺呢个时候咧，要接听大家朋友嘅电话咧，其实我哋幕后咧都有啲工作人员 嘅。系啊， 我哋要多谢 Austin 啦，仲有 Tiffany 啦，同埋悠悠，唔该晒你。 多谢所有收听嘅朋友吓，咁啊一个礼拜嘅节目就此完结嘅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今日咧亦都系暂时 大家小心啊， 冇错。星期一10点钟喺 Radio Two 再见。 好啦， 用呢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Right here waiting, Richard Mark。 拜拜。 Oceans apart, day after day, and I slowly go insane. I hear your voice on the line, but it doesn't stop the pain. If I see you next to never, then how can we say forever? Wherever you go, whatever you do,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Whatever it takes, or how my heart breaks,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I took for granted all the times that I thought would last somehow. I hear the laughter, I taste the tears, but I can't get near you now. Oh, can't you see it, baby? You've got me going crazy. Can't you see?